脏腑养生的调节，是吧？天年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肝脏，是吧？什么样的人，哎，到了什么年纪，肝脏的保健是重点呢？哎，60岁，啊，60岁，是吧？哎，也就是人从50到60这个阶段，是吧？肝液始薄，是吧？胆汁始减，啊，目始不明，是吧？哎，开始消耗肝气了，啊，开始消耗肝气了。那么肝脏在人的一生当中，啊，在人的生命当中，这肝脏是西医说的，就是肝脏能解毒排毒，啊，肝脏能分泌胆汁消化脂肪，最大的消化腺，是就这么点作用吗？这只是现代科学认识的局限，是吧？那么中医在肝脏的脏腑功能上又有怎样的认识和了解？哎，咱们要给大家讲讲。中医说呀，肝为人的将军之官，主藏血，啊，肝藏血。肝和胆相表里，俗语叫肝胆相照。那么肝开窍于目，哎，所以经常有眼病的人找到我，啊，徐老师啊，我这眼病开不了刀，是吧？我这眼病啊，大夫没有办法了，是吧？我说你先不要提早悲观，是吧？你知不知道你那眼睛的根儿在哪儿啊？那大夫没告诉我病根儿啊。我说我说的不是病根儿，是你好病的根儿。啊，好病的根儿，没错。人目为五官之一，五官只是五脏在体表的开窍，所以眼睛有病的人一定要找肝，一定要内养肝脏，你才能解决眼病的康复之根源，而不是在眼睛上光开刀光手术，那是不成的，是吧？此外呢，肝主一体，啊，肝主人一身之筋，啊，什么叫筋呢？哎，筋就是有力量的肌肉，啊，能屈能伸，是吧？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啊，有肝病的人不能劳累，啊，因为你干活劳累就得动胳膊腿儿，是吧？肌肉屈伸就耗伤肝血，长途跋涉、久行也会耗伤肝血。所以肝病的人不能熬夜，因为你这些消耗的，一个是肝血，一个是肝脏所主之体，而最终耗伤的就是肝的脏腑的本源之气。所以这是中医五脏系统的概念，啊，五脏系统的概念。所以这样一来呀，我们啊，四季养生，是吧？五行法则，啊，那么我们养护人的五脏要遵循的这个规律，它和你现代西方医学那个内外妇儿啊，内科啊还是外科，呵呵，你是妇科病还是儿科病，是吧？你是眼科病还是牙科病，你和西洋科学的这些分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医是个全科，是吧？全科，那你光说全不行啊，哎，从五脏到六腑到五体到五官再到五神，以至于到人的五气五味五色，是不是啊？说这么一说太复杂了，哎，就告诉大家是五条线，中医把它叫五行，啊，五行， 呀，你包括一年四季中医多了个长夏，有人念长夏，叫第五季，哎，就是这五大系统。我们先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春天啊，肝的脏腑系统从脏到腑到体到官到季节，是吧，乃至于到味道，说说这个肝脏脏腑系统的慢性病的预防，是吧，慢性病的预防。那么应该先从哪儿说呢？啊，人认识一个事物啊，往往是由表及里啊。你比如说你认一个人，哎呀，一看这小伙长得不错啊，大高个，鼻直口阔的，嗯，一瞅是个不错的人，这叫观其表。但认人你别光看他长相，哎，所以日子一长，哦，这人的一些毛病他就出来了。哎，所以中医讲由表及里，哎，你这人光说好话不行，你别不干人事，是吧，哎，所以呢叫日久见人心，这时间一久，你是好人坏人，是不是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那都是人中的豪杰，是高人，那一伸手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对吧。而普通人呢，哎，得看日子，叫日久见人心，是不是啊？你老说你是好人，天天嘴上抹蜜，完了就不干好事啊。你说你技术很好，你就会唠客气嗑，完了一样实用的技术也没有，是不是啊？啊，叭叭叭就知道推销，完了之后你没有医术，没有水平，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啊，这日子一久，人就看出来了。哎，这是区分啊，这是区分，是吧。那么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所以我们学人的脏腑系统认知，哎，也是要从表及里啊，从表及里，是吧。那么肝脏系统之表，它第一个表就是五官，就是眼睛啊，眼睛，是吧，叫肝开窍于目。所以这个人呢往这一站啊，我们叫观其表而知其本。你看有人呢，西洋医学讲的那个人的体质，是吧，什么粘液质，是吧，各种体质，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分好多好多啊，有的人也记不住啊，照本宣科那么背没有意义。所以中医的文化叫道不远人，哎，中医的文化是让你一听就懂的，就在你身边啊。所以这人咱们先不研究他有没有病啊，这人往这一站，大眼生生啊，这人眼睛大，我告诉你这人肝脏就好啊，肝脏就好，啥意思啊？一个道理啊，你鼻子眼大你喘气就好呗，你一感冒了，鼻塞流涕，你喘气就不匀乎了呗，是不是啊？你说我这人视力好，那你肝脏就好呗，开窍就好啊。你说这烟囱呼呼冒烟，那这里边火烧的好呗。你说你家的烟囱不冒烟，那你家屋里边可能就倒烟了呗，或者你家灶堂就没烧火呗。所以中医讲的叫大道至简啊，经常有人到医院看病，有的找的还是名老中医，是不是啊？哎，完了说啊，你这病啊，我说你也听不懂，这都是蒙事的大夫，是吧？大道至简啊，大道至简。所以呀，作为医生啊，现在有个称呼叫专家，你最起码你能把大道理给人简化了，让人等明白了，你这就是行家。反过来一张嘴，你也不懂，是病人不懂还你自己糊涂说不清，这就很可笑的一件事了。所以看眼睛啊，记住了啊，眼睛大的肝脏就好， 是吧？那眼睛小的呢，眼睛小干燥就不好呗，是不是啊？说这人长得小眼睛，告诉你先天的肝血就不足。说你别看这人眼睛小，那眼神炯炯有神，哎，那相对而言这肝脏也不错。那你说这人眼睛挺大，大眼漏神，那肝脏也不见得好。所以说你看这中医啊，中医叫望而知之谓之神啊，也不摸脉，也没问你病情，你往这肝里一站一戳，人家一搭眼儿，五脏六腑先看个遍。所以这是中医的高明之处。那进一步说，说眼病，说眼病啊，青光眼啊，青光眼是手术开刀治不好的急性眼病，但你不手术容易失明，它救急吗？哎，那告诉你，它是粘连，它是粘连，是吧？防水代谢障碍把眼睛憋得眼压高，是吧？容易憋得失明，是吧？而白内障呢，它是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所以糖尿病的人白内障多，为啥？因为眼营养不良了，是不是？还有一句话叫老年性白内障，为啥老了？说明你肝老了。所以这些病症都要从补肝开始，是吧？那肝脏什么叫补啊？是不是那药上写着补肝的药它就补啊？非也，肝脏以调达为补。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肝气不舒的最早的也算比较轻的预防调养的方法啊，开胃汤啊，开胃汤，不花钱的事咱们多说说，是吧？虽然呢，咱们这个是个大型的生活科普类的节目，是吧？倡导大家呢科学服用保健食品来养生，是吧？但是毕竟啊，大家刚刚这个实现温饱，对吧？啊，你让他花钱打针、花钱吃药，他乐意啊。有的人你让他花钱吃保健品，啊，他都嫌贵啊，所以呢，不花钱的招咱们也得常说啊。啊，这开胃汤就不用花钱啊。陈皮干姜红枣汤，陈皮我给大家讲了，要陈年的橘子皮，陈者为三啊，三年以上的橘子皮啊。那这是陈皮啊。那个干姜啊，啊，要阴干的姜啊，阴干的姜啊。我一说这姜，好多朋友一张嘴，哎，姜上火不？但凡问这话的人都是没文化的人啊，找个七八年还有人问啊，近三年没人问了啊。姜啊，这东西叫藕家之圣药啊，又能治晕车，又能治胃寒，又能治呕吐，是不是啊？哎，这还能解毒，是不是啊？而且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个神农尝百草，神农他这个姓氏，哎，这个姜，他姓就姓姜，哎，而且这个姜能解百毒，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人神农是这个姓氏而来的，啊，那个生姜解毒止呕吐啊，驱风散寒暖胃肠，那所以姜是个好东西啊，别一张嘴就问上火不，是吧？都缺火啊，问这话的人都缺火，而且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啊。是吧？夏天让你吃姜，你说上火不？哎，散寒的，那、啊、散寒的啊。那我们今儿说这姜是干姜，啊，干姜，干姜比生姜的劲儿更大，啊，老话说叫生姜还是老的辣，啊，那我告诉你啊， 啊，将来养胃肠驱寒邪，那还是肝的好。这肝不是拿太阳底下晒，那不对啊，阴肝的姜啊，阴肝的姜啊。那解毒呢，还是鲜姜好啊，因为鲜姜里边它有活性成分啊，你干姜呢，它就不挥发了嘛，不是吧？这个干姜比鲜姜暖胃肠作用更好。生姜长于止呕啊，生姜长于止呕吐解毒，这是生姜捣烂如泥，加红糖水一冲啊，痛经那感冒的一喝暖和了。这干姜阴干了，它暖的是下焦的寒啊，小肚子凉，腿凉，脚凉，脚心冒凉汗，是吧？这个干姜啊，陈皮干姜红枣汤，哎，大枣是掰开了搁锅炒，炒焦了。啊，我一说焦，好多朋友说那是炒什么叫焦啊？冒烟就行啊、哦，有一种焦糊的味道，是吧？我上回给大家讲这个气的时候讲过，那腐臭的气味补肾，啊，所以吃豆腐乳，管夜尿频多、脑髓空虚、骨病，啊，骨病的人吃点这个豆腐乳，啊，那么这个焦味儿的管啥？健脾。啊，焦味的东西是健脾的，啊，健脾的，啊，所以说你像那个脾胃不好的，喝点炒米水呀、啊，啊，把米炒什么样啊？冒烟了，哎，什么叫冒烟？就是糊了，发焦了，啊，啊，你别都炒成炭，炒炭成没用了，啊，炒炭是中药的另一个作用，叫止血，黑色的嘛，黑色成炭，啊，炒成炭黑色是止血的作用，啊。哎，所以说你看那有人问我说，那我胃肠不好啊，是吧？我能吃馒头不？我说你把馒头啊烤糊它，啊，把它磨成粉，啊，或者稀粥喝，这个对胃肠溃疡出血的这糊了的东西止血啊，炭黑是止血的，是吧？也叫血，头发叫烧完了叫血鱼炭，是不是啊？那个小灰叫百草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原来条件不好。那外伤出血就到灶坑捞把小灰一抹止血了，百草霜嘛，你这中药就在生活当中，哎，所以叫道不远人啊，中医文化是不离开生活的哦，中医一定要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哎，生活当中就是中医之道，哎，所以生活是很平凡的事儿，养生就让你活得舒坦点。回过来啊，今天接着说肝气不舒啊。早期是胀肚，胀肚打嗝，不想吃饭，不放屁，对吧？吃什么？吃开胃汤。哎，这是肝气不舒的最轻的一级，叫初级。它还是有形之物啊。那肝气不舒的二级是什么呢？二级是易怒。啊，易怒。啊，我老想生气，老爱发火。哎，这样的朋友你要注意了。这个就比那个打嗝胀肚要严重的多了，是不是啊？因为你一旦你的身体内的气机不舒，影响到了你的情绪。什么叫情绪啊？叫神明，叫神明，是吧？换而言之来讲，说我今天胀个肚啊，那只是胃气啊不舒，肝气不达的一个很轻的层面。说我今天呢无缘无故的想发火，就想那什么呢？生气，想跟人吵一架，你就不是胃肠科的病了，哎，不是胃肠科的病了，已经伤到心神了，啊，这个喝点开胃汤，就只能管一半了，啊，这时候你就得需要什么呢？敲一敲胆经，化疗期间的肝脏损害叫化学性肝损伤，啊，常年吃药的毒害叫化学性肝损伤。病毒性的肝炎，病毒导致了体内细胞损害，叫化学性肝损伤。天天喝酒，年年喝酒，喝酒喝的酒精肝了，叫化学性肝损伤，是不是？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第五条，常年生气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是身这个天底下最先进的这么一个化工厂。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体内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说什么叫物理变化？一个铁丝你掰弯了叫物理变化，是不是啊？一个铁丝你往水里边一泡， 这铁丝没了，溶解到那个硫酸盐酸里头了，是吧？回过头来呢，你拿个别的东西把它一电镀，银子镀成金了，搁水里边镀成金了，是吧？这叫化学变化。所以物理变化是有形的改变，化学变化是无中生有。得结肠炎了，食骨不化，吃苞米粒拉苞米肠，物理变化，你就是把它嚼碎了，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的，没有化学变化，你对不对？说这大家把它搞清楚啊。所以肝气不舒的第二个层面条件就是爱生气。人常有无名之怒火，不但爱生气，开始疼了，是不是啊？我教大家敲胆经，教大家推任脉，哎呀，我一按哪块打嗝啊，我一按哪块打嗝，我浑身底下这气儿啊在这身体里窜着跑，这都是肝气郁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给大家讲过古代那个情志治病那个故事啊，是扁鹊吧，是扁鹊啊，给老财主啊用激怒的方法让老财主吐出一口血晕倒了啊，回过醒过来了啊，上门道谢。什么原因？用破血的方法，用化瘀的方法避免了形成啊，这个淤血不出来，这老头天天不想吃饭，胀肚，浑身见谁都想生气发脾气，他不吐出那口恶血来，受了生气了吗？生了闷气了吗？所以表面上看都是好脾气，实际上都是暗气暗憋啊。你有多少气滞，你才有多少血瘀，气血畅通，阳气十足。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春季养肝八件事儿，说说呢咱们养肝八件宝的养肝之功。给大家讲了这个肝气啊，讲了肝气，先说的是实证啊，实证。什么叫实？实者为邪啊，虚者什么呢？为病。就是这个我们中医常说的实证都是病邪之实证啊，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瘀而成结，所以肝气郁结啊，最早它只是起心动念啊，是人的这个胃肠的早期反应，胀肚了啊，胀肚了，是吧？表现为气机上逆，打嗝啊，打嗝不放屁，是吧？其二呢，起心动念伤了心神，人发怒啊。其三呢啊，长结节啊，长结节，甲状腺的结节，乳腺的结节，是吧？肝气犯胃啊，胃上的一些这个结节啊，包括胃的息肉啊，啊萎缩性的胃炎呢，包括肝内的啊出现的结节啊，这都是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的啊，这么一个造病的过程。那么虚呢，主要指的是脏腑的亏虚啊，是人的不足。那么肝气虚人会得什么病？这个我给大家讲讲啊。肝气虚人会得什么病？第一个，人会易疲劳啊，浑身乏力，会脏气下垂啊，会低血压，是吧？会腰椎间盘突出啊，还会什么呢？出现颈项酸痛啊，崴脚脖子啊，容易脱臼啊，走路呢老容易站不稳。说肝气亏虚会造成这么多病啊，但是你给不懂中医的人这么一说，他感觉是一团乱麻，是不是？我们常讲说行家一伸手啊，便知有没有啊。咱们的养生的目的 哎，就是要把更多的听众朋友，咱们都把大家变成养生防病的行家里手。那么这个肝气啊，它是推动肝血来运行的，是吧？换而言之来讲，肝气就是肝脏的阳气啊，阳气。当肝脏的这个阳气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肝血的流行不利。那么自然而然啊，大家注意啊，你看肝主人一身之筋啊，肝主人一身筋，这人一身之筋就是那个肌肉的弹性，能屈能伸啊。那肌肉何以有弹性啊？啊，何以有弹性啊？就是肝血流过来，让肝气把血送过来，就像给你家汽车加满了油，打着火踩了油门咱就开呗，油门踩得大开得快，是吧？油门踩得小开得慢，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呗。哎，所以说你看生活当中好多疑难杂症啊，说个重点的啊，那个重症肌无力，是吧？重症肌无力啊，什么意思？眼皮都挑不起来，你看这是个重的病吧？啊，咱还别说你胳膊腿能不能抬起来，是吧？而且生活当中啊，这个重症肌无力是个疑难病症啊，怎么调啊？啊，原来用中药啊，吃补中益气丸加当归丸，一个养肝血，一个健脾气啊，健脾，对吧？那么回过头来呢，说这疑难病得的少，什么病得的多呀？哎，你看人上了年纪，到了老年，消化能力减弱。哎呀，人上了年纪啊，不敢多吃啊，稍微吃多一点胀肚子啊，肚子不消化不走道，胃胀啊，稍微多吃一点晚上睡不着觉。哎，所以我们中医说叫过午不食啊，早饭随便吃啊，喝热粥是吧？啊，中饭你像脾胃弱的人减半啊，晚饭尽量不吃啊，吃点这个水果呀蔬菜呀就得了啊，晚饭尽量不吃啊，这是老年人的食疗。另外怎么知道这个老人说这个肝气不足了？一照镜子说人上了年纪怎么都变成三角眼了，是不是啊？啊，什么意思啊？叫眼睑下垂。你看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大眼睛双眼皮啊，是吧？那眼睛大漂亮，哎，到老了你看眼皮都垂下来了。哎，眼睑的下垂都说明你肝气不足，所以人到老了眼皮一耷了，你就不要干重活了，哎，就不要出大力抬东西了，就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啊。所以腰托它也属于什么呢？肝气不足，是吧？出现了韧带松弛，那么这样一来疝气儿啊，你看老年人得那疝气儿，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症，是吧？静脉曲张症，哎，这从中医辨证皆为肝气不足的病啊，肝气不足的病。这怎么办呢？啊，你想让他肝气足，先要养肝血。肝血从何而来？从脾胃生化，这叫基础的方子啊，基础的方子啊。那么对症的方子呢啊，咱们中医常说叫急则治其标啊，缓则除其本。说这病啊得的是个要命的病，你就要先治标后治本，是不是啊？你反过来呢啊，说这病啊要不了命啊，是个慢病，你就直接去调治它的根本脏腑，标不用治，等到本固了，那表的症状自然而然就好了。那么反过来呢，对于第三种病情，就是半条命的病情，是吧？那你就得标和本一同来治，是吧？你看我刚讲了，说要命的病先治标后治本，把命保住了你再论根本。 但为什么半条命要标和本同时调啊？你光去调标，你的本气是亏的，你标也治不好，是不是啊？回过头来你光治本，那边呢是吧，元气亏得大，半条命你表面症状也很难受，是吧？举个例子啊，就像你如果只是个胃下垂，你可以只去治本也能恢复，但是你说你的胃下垂到了脱肛的阶段，包括给大家讲那个肾病啊，糖尿病肾病，或者什么呢，人到中老年一打喷嚏就尿裤子，大小便把不住门的病，这都叫半条命的病，是吧？你光治标就不行了啊，一定要标和本共同的去调整。特别前段时间看那个啊，介绍这个古玩类的这个节目，哎，其实他就说出了人的一种病啊，说这古玩啊，这盗墓啊，从那个棺子里边挖出那个东西，有一个物件啊，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人那古玩专家解释了，哎，这叫塞缸啊。什么叫塞缸啊？啊，说你那个喝红酒，红酒瓶子你不能一顿喝一瓶红酒吧，是吧？你喝不了，是不是得拿那木塞子把那个酒瓶塞上，省着那酒氧化变味酸了没法喝了，对吧？那这缸塞顾名思义就是塞人的破门啊，就是塞肛门的。塞肛门干什么呢？说知不知这人得脱肛了？不是，大家要知道啊，哎，人在离世的时候，说白了人死了啊，三魂七魄都散了，是不是啊？魄从哪儿走？哎，就是从肛门走，所以呢大肠就会脱髓出来，是不是啊？所以古代人呢，在人这个过世的时候，为了防止那个大肠脱髓出来，专门有那么个玉石做的物件塞到肛门里，防止那大肠脱髓，所以人一死了，魄不就走了吗？哎，所以这作为古代皇室的一个陪葬的这个什么呢，哎，物件啊，陪葬的物件，所以这是文物里边提到了。那么生活当中人也有这种现象，你像得中风的时候，是吧，心梗的时候，或者人突然间跌覆坡倒休克的时候，人就会出现大小便失禁，大小便失禁。其实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什么呢，哎，虚脱的过程啊，也是一个虚脱的过程。你包括那个颠肩抽羊角风，你问他大便失禁没有，失禁的都是大发作，没失禁的都是小发作。为啥叫肾司二便？肾司二便呢，肾长着人的什么呢，下边这二阴两窍的门，这门一旦把不住了就是半条命，是不是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心梗、中风、羊角风发作，忽然跌扑摔倒休克，你都会出现大小便失禁，其实都是什么呢，破门守不住了，都是肾经的什么呢，虚脱啊，虚阳外泄之症，很危险。哎，所以对于这样的朋友啊，对于这样的朋友，你叫大补肝肾啊，脱肛的和胃下垂的调治是不一样的啊，你胃下垂肾下垂，哎，你是调肝养脾，调肝养那筋的弹性，养脾是增加气血生化，我们中医叫补中益气丸嘛，哎，增加了脾气血生化来养筋来养弹性。但你一旦到了脱肛，一旦到了子宫脱垂，一旦到了大小便把不住门的时候，你那破门守不住了。我说这破门不是破旧的破，是魂魄的魄，是不是啊？肝残魂，肺藏魄，说明你肺的固摄的能力出问题了，那汗毛孔是虚汗自汗了，这麻烦了。所以这时候要补什么呢？要补人的肝肾加敛肺气。所以我把大小便把不住门叫半条命，是吧？如果你只是轻的啊，用力的时候使劲咳嗽的时候才把不住门，补肾经。这是给大家讲的肝气不足 啊，说肝气不足，你怎么讲到了肺气亏虚不能手破，怎么讲到了肾气亏虚不能思二便了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五脏六腑是相生相成的啊。换而言之来讲啊，人有五脏六腑，而每个脏腑当中又藏着什么呢？五行和五脏的关联。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春季养肝八件事啊，今天要说第三件了啊，第三件了啊。啊，头两件事我们说了补养肝血啊，保肝理气啊，一个是疏肝理气啊，防止肝郁气滞啊，防止人腹胀啊，防止人爱生气，哎，把这肝气疏了，哎，天行健，君子不强，自强不息啊，你老顶着墙啊，你没法跑步啊，你得到操场上你才能飞快地跑起来，所以肝气通达也是来助长肝气的一个先决条件。哎，所以肝气不足的人，哎，我们也要从养肝气的角度来补肝，补肝脏的气机，什么腰托的，对不对？哎，什么这个胃下垂、肾下垂的，啊，一要补血，二要补气啊。那今天呢，咱们要说的叫肝风内动，啊，肝风内动。这肝脏五行属木，啊，肝脏五行属木，那，啊，在地为木，哎，在天为风啊，啊，自然界当中有这六气，对不对？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哎，那么你像那个夏天啊，心脏五行属火，在地那是属火，在天呢，啊，在天主的是热啊，夏天热。那么脾脏呢，脾脏呢五行属土，是吧？那么在天呢，啊，为湿气，啊，为湿气，加上暑气，啊，加上暑气，是不是？什么叫暑湿啊？暑湿就是桑拿天、三伏天呗。暑湿就是让你长湿疹、起热痱子呗。你出了汗就没有暑湿，哎，所以说南方暑湿之地，他就得吃辣椒啊。所以四川、重庆、湖南。啊，那个川妹子、湘妹子，那都是辣椒吃出来的。你要不是给他们不吃辣椒，那川妹子、湘妹子浑身湿疹，满身戳疮，你对不对？所以这湿气用辣来解表啊。那么秋天呢，在地为金，肺五行属金嘛，啊，在天为燥，啊，所以秋天为秋燥，啊，眼睛干、鼻子干、口腔干。皮肤干燥，对不对？怎么办？喝点山西老陈醋，是不是？哎，秋天少吃辣子，秋天本来干燥，你别发散，吃点润燥的，哎，吃点醋，哎，所以学中医啊，你不能一根筋，哎，学中医要曲线救国，要辩证，哎，反过来，你看有人刚学中医入门的啊，我刚学中医的时候，十来多年前也这样。啊，那酸味是入肝的，那春天就得吃酸的，错了，错了啊！人是要有成长过程的，哎，春天呢要少酸，多辛，所以你春天吃点小辣椒啊，吃点洋葱炒鸡蛋呐、啊，炒韭菜，因为春天生发，你吃酸的收敛，和季节是相对抗的，反过来秋天是收敛。啊，秋天是收敛，啊，秋天收敛，但是空气干燥，所以秋天你别吃辣的，你吃什么？你吃酸的， 爱吃酸的，这酸味的东西就防止你秋燥啊，防止你秋燥。哎，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啊，一定要把它认清啊。那么冬季呢，五行属水，那、啊、也就是我们的肾经啊。那么在天为寒啊，在天为寒，所以肾是喜欢蓄暖的啊，肾是怕寒冷和燥气的啊，这大家把它听清。这中医五行五脏的理论我们就简单给大家带过啊，咱们得说今天的主题。今天要说肝风啊，肝风。说什么叫肝风啊，我们中医经常讲肝风内动啊，肝风内动。那么我们用一句俗语来解释中医的肝风内动。哎，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说啥意思啊，说这一瓶水你装满了它不晃。是吧，它你要是一不小心它就什么呢，洒出来了。但是你要是装着半瓶子水，你想肯定没事啊，你大步流星一走这么一晃，那半瓶子水在里边一晃它就容易溢出来。哎，这是俗语，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那么肝有阴阳，阴为血，阳为气。当人的肝血不足的时候，人的肝血不大充裕的时候，那么阳气亢盛就会化风啊，这个大家把它搞清楚啊。这个肝风内动，肝风内动是吧，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啊，是一个阴阳平衡被破坏的过程是吧。你就身体气血而言，你可以是血虚阳亢，说这人呢肝血不足，他就容易发脾气。为什么呢？因为血虚了，阳气虽然不是很旺盛，但是因为血虚了，水落石出，水涨船高啊，是不是啊？你那水落下去了，那石头就露出来了，就把这阳气显得特别旺，就老百姓说的肝火，而这时候叫虚火啊，虚火。所以虚火的人不能用泻的方法，哎，虚火的人应该用滋阴的方法。你用了滋阴的方法把这肝血补上来，这阴阳一平衡，这肝风就化了。哎，所以说你像那个低血压本来就肝血亏，但这人还爱发脾气，你说你给他吃龙胆泻肝丸是吧，本来血亏你越泻这命就要了。哎，中医啊一定要明辨阴阳，分清五行啊。你一旦辨证错了，吃错药了，药死人，药没有毒，吃错了把人药死了。说这大家一定要搞清，本来是虚病，你却给用的泻火的药，就伤了正气，这命不就没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龙胆泻肝丸是泻实火的，你给虚火的人吃上就是自杀。这说的是虚火啊，虚火。那么还有实火，说什么叫实火呀？哎，说这人肝血呀不亏啊，不亏，肝血满足的，但是生了大气了，本来肝血和肝气是阴阳平衡的，但是生了大气了啊，生了大气了，心火亢盛啊，结果气的脑出血了，气得眼底出血了，气得中了风脑梗了，这个都叫实火。哎，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龙胆泻肝丸，是不是啊？甚至可以用什么呢，牛黄安宫丸。为啥？实火。你用实火的时候，你用泻药淡泻无妨，是吧？但是虚实的辨证呢，有时候可不像我说这么简单，很复杂，是吧？实火有没有咽喉肿痛啊，有没有大便干结呀、啊，是不是啊？你包括西医用药也有讲究啊，啊，补钾必先见尿，这人是低钾血症，你上去就给打钾，尿没尿出来了，高钾血症直接把人打死了，那不行，是不是啊？哎，一样的道理。所以啊，用药一定要在一是偶然的， 但是在我们中医这儿告诉大家，天底下万事万物没有偶然。你就包括那个星星，那个流星陨落，或者那个星星啊，那个宇宙那个星星的陨石碰撞，它都不是偶然的。科学家可以计算，它有它的轨道，当两个轨道重叠到那个点位上，它才能撞上，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样啊，人得病猝死，它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必然的。哎，就像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网络语言叫 no 作 no die， 不作不会死。所以得猝死病的人，他都有该死的理由。他把某个脏腑的精血透支的到没了，他还不以为然，结果才会猝死。所以告诉大家，猝死的疾病都有着必然的原因。你不懂养生，不懂科学，不懂体检，是不是啊？把小的隐患憋成了大的隐患，爆炸的时候你才知道没有用了。所以这是三种情况啊，三种情况啊，有感觉的查不出来的病叫疑难杂症，而恰恰是这些疑难杂症没有明显的表现，有它的功能存在，是中医调理的要点。养肝八件宝的第四个，化肝脏的湿邪。说不对呀，是吧？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它不是由脾脏来掌管吗？是不是？怎么今天这个湿还跑到了肝脏这儿来了呢？所以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明确啊，阴阳五行环环相扣，是不是？你像这个肝风啊，肝风它是肝脏所主，但是这风犯到了心脏，那心脏中风它就心梗了，对不对？脑中风它就偏瘫了，是不是？哎，包括肺脏中了风，它就哮喘呼吸困难了，是吧？所以告诉大家哦，包括脾胃也能中风啊，脾胃中了风怎么着了？胃痉挛呕吐啊。所以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界当中它为六气，过于亢盛则为六邪，所以邪入五脏它是可以无处不在的。那么就打这个湿邪来讲，是吧？说什么叫湿邪呀？告诉大家，首先湿它是自然界当中的六气啊，六气起着润泽的作用，但是当它过于亢盛的时候变成了邪气啊，变成了邪气，是吧？我给大家讲过，人有三焦，上中下啊。那么上焦如雾啊，上焦如雾，肺主人一身之气，这气血啊像雾一样啊，血气相合，由肺气输布到全身，既滋润着皮肤毛窍爪甲，又濡养着筋骨血脉和肌肉，这叫上焦如雾啊，滋养全身。中焦如沤啊，三点水加个小区的区念沤啊，也就是像酿酒一样，像腌咸菜一样要发酵，要化学变化。脾胃五谷之海，是吧？生化气血精微，是吧？所以呀，古人把人比作一个炼丹炉，那这脾胃呀就是这炉子，是吧？炼出来的丹就是人的气血， 那么现代人呢，把脾胃比作什么呢？一个酿酒的酒窖，是吧？粮食放进去，是吧？加上酒曲子，加上这个什么呢？相应的这个化学物质，啊，酿酒，那就流出了清纯的美酒。啊，那这美酒是啥？就是人的气血，所以叫中焦如沤。那么下焦呢，如毒，是吧？你酿酒，酿出来酒，是吧？整个这个酒窖都弥漫着什么呢？酒气。那么你光酿酒，酒的粮食精华为酒，糟粕呢？糟粕就成为酒糟呗。哎，所以下焦如毒，哎，大便二便啊，大便小便这二便就把糟粕毒素垃圾就排出去了，是不是？说这三焦和人的湿有什么关系？你看，所以湿在人体的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变化形式。所以人吃五谷杂粮，生化气血，它就是湿，啊，它就是湿，是不是？所以我常讲啊，人上了年纪脾胃弱，你喝粥，它就比吃大米干饭强，因为它容易吸收。你吃炖菜，它就比炒菜强，因为它的营养更利于什么呢？吸收。那么反过来呢，你吃油炸的食物，你吃爆炒的食物，它就容易上火，容易生病，因为它不是湿，它是燥火的东西。啊，这是湿在脾胃，是吧？你吃清淡的饮食，你舌苔呢就很润滑。你吃肥腻的饮食，你舌苔就发黄发臭，那就变成了湿为过则为毒，湿再加上热就成了痰啊。所以中医说鱼生火来肉生痰，哎，那有的人说我就愿意吃炸鱼，你本来鱼就有火你还吃炸鱼，是吧？我就愿意吃那个烤鸡、烧鸡、炸鸡腿，鸡也是火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吃烤鸭，鸭子是寒性的，烤着吃。小鸡儿五行属火，我们炖鸡汤，阴阳同补。所以食物啊，有它的寒热温凉的四性，我们炮制的方法也有寒热温凉的四性，所以你把它平和了，它就养你的身体。